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雙雙嚇，咁樣咧就即係其實講下講下咁又已經半個鐘啦，真係我哋都好犀利啊！其實乜都可以嚇，即係講半個鐘、一個鐘噶。咁但係咧，我就想講翻些少咧，關於《星際啟示錄》入面嘅科學啦。咁其實原來個科學咧，可能大家都知啊，喺網上都傳咗好多噶啦。佢主要係一個顧問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好出名嘅物理學家嚟噶嘛。雖然佢冇霍金咁出名，但係其實喺物理學界咧都係鼎鼎大名嘅，就叫 Kip Thorne。就係 K-I-P Kip， 就 T-H-O-R-N-E Thorne 啊，咁但係咧中文我平時冇留意嘅，唔知係咪譯做道恩咁啦嚇，即係佢。咁但係呢個 Kip Thorne 咧，其實而家都做起精壯嘅，年紀又好大㗎啦，我諗都係七十幾㗎啦。咁但係佢就係做咗今次嘅顧問，即、就、係、是、Christopher Nolan 嘅顧問啦。咁啊不得已喎，啊佢又唔會嘥嘅，做完咧原來佢寫一本書，就叫 Interstellar。啊，好似 The Science Behind the Movie 咁樣嚇，啲、啊、科學背後嘅，唔係即係電影背後嘅科學，咁樣就好詳盡嘅。啊，咁但係我就未有機會買嚟睇啦嚇，其實都唔打算買嚟睇啦，屋企太多書啦嚇。咁啊，如果第時有機會圖書館有得借，我都會借嚟攪下嘅。咁、啊、但係好好咧，就喺網上咧啊，有個朋友咧，唔係真係朋友嚇、啊，而係即係啲網友咧，佢就好似。唔知係咪台灣嘅定係佢喺外國嘅？佢就話個 Kip Thorne 就去咗佢哋學校講 talk， 就講 Interstellar 嘅科學喎。咁佢咧就佢就冇拍個 video， 可能都唔准拍 video 嘅。佢只係拍咗一兩張相，可能都係即係開始前啊咁樣啦。咁亦都拍咗兩張啦，佢打出嚟嗰啲嘅幻燈片啦，即係 PowerPoint slide 啦。咁但係佢就將佢講嘅嘢撮要咗出嚟。咁撮要出嚟咧。咁我呢度咧就亦都要向各位嚇、啊、聽眾觀眾咧有啲道歉啦。唉，即係其實我自己咧。就都係睇漏眼啦、啊，其實即係我都覺得係有少少懷疑啊，你係事後孔明啦、啊。我唔係講過話嗰個好巨大嘅黑洞啊，即係經過蟲洞就去到嗰、那個原來佢話唔知幾多億光年之後嘅喺、一個太空深處見到好巨大黑洞啦，叫 Gargantuan 啊嘛 ，Gargantuan。但係呢 Gargantuan 咧，你睇到個外圍咧就有好多光嘢環繞住佢，我就話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物質。被佢個超強嘅引力場一路吸引入去，咁然後一路繞卷又跌落去，咁啊應該好強嘅輻射啦，係嘛？咁所以你啲人根本，如果你星球都不適宜居住啦，係嘛？你埋去更加咁，但係咧其實唔係嚇，即係確實睇落都唔似嘅。但係嗰陣時我就都諗漏咗。咁啊，我睇咗呢一個關於呢個 Kip Thorne 佢自己嗰本書入面有個解釋少少咧，咁啊一講我點解明啊？因為原來咧黑洞咧，即使佢係旁邊冇一個所謂雙星系嘅一個伴侶，一個 binary 嘅 companion 啊，或者佢變咗紅巨星啊，或者啲物質啊，俾佢一路吸引落去啊，咁樣嚇摩擦生熱發光，即係 X-ray 啊嗰啲咁樣啦。其實佢啊都有機會俾科學家發現咧，就係點咧？就是、靠佢一個叫做重力扭曲嘅效應，就是、對光線嘅扭曲嚇。咁、呢一個咧總嘅效果咧，我哋有個名俾佢，佢叫做重力透鏡，就叫做 gravitational。lensing 啊 ，lens 你知道就係嗰個透鏡啦，係嘛？即、就、係、是、我哋啲眼鏡呢啲都叫 lens 啦，係嘛？咁但係 lens 咧，佢叫 lensing 咧，其實一個叫做重力透鏡效應。咁原來一個黑洞如果咁啱咧，佢後面係遮住一啲星嘅話啊，咁你講真咧，你後面即係總會遮住一啲星嘅，即係好遙遠。咁原來嗰啲星嘅星光咧，原本咧就應該係俾佢遮住咗嘅。但係咧，因為佢嗰、那個嘅引力場咧，佢又可以令啲光線咧 係 扭曲咁行嘅，就繞過嗰個黑洞咁樣行咧，即係咧就反而咧就令我哋睇到， 即係嗰啲係星光嚟嘅。 冇錯啦，電影入面咧，你見到個 Gargantua 咧，即係旁邊嗰啲個光環咧、原來就係星光。嗱、咁但係咧，如果真正咧係一個黑洞係靜止冇自轉嘅黑洞咧，呢、這個星呢、這個光環咧應該就係一個就咁嘅圓形嘅、即係全部同心圓同心圓咁嘅光環好靚。但係點解你睇到咁樣嘅形狀咧？就係、是、因為呢個黑洞係有自轉噶嘛、而且喺個電影入面咧係假設佢係一個急速自轉嘅黑洞。嗱、黑洞有自轉同冇自轉咧，其實個特性係差好遠嘅嚇。咁啊，最先即係我哋話研究黑洞嘅時期，嗰、那個史瓦西黑洞啦，Schwarzschild 咧，即係佢寫嗰啲嘅方程式咧，佢只不過係描述嘅一個係靜止，即係冇自轉、冇自旋咧，時叫做咧嘅黑洞。咁樣咧就冇自旋嘅黑洞咧，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入面咧就有一個佢哋話一個 singularity 啦、奇點或者基點咧，就係、一個即係裸露嘅 一個所謂時空嘅去到一個盡頭啊，咩嘢都無限大嗰、那個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自轉嘅時期咧，入面嗰個 singularity 咧好有趣喎，佢直情咧又會變咗形嘅，變咗一個好似誒 donut 咁樣形狀嘅。咁所以都有咁講咧，就話如果你一個自轉嘅黑洞咧，你入到去咧，真係有可能即係完全理論上啦、啊、都係咧唔一定會撞上去嗰個起點入面。有機會避免咗起點或者穿越佢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唔好講話即係咁快去到中心先啦。我哋講當一個黑洞咁樣急速自轉嘅時期咧，咁佢個引力透鏡效應咧，就好明顯咧就會產生咗咧，因為始終對地球也好，太陽也好，你一自轉就有所謂極同埋赤道，即係嗰個分野㗎啦嘛，係嘛？即係個物體一自轉嘅時期嚇，即係雖然唔係一條線你睇得到，但係其實佢實際上佢係有一個區域，就係極嗰兩點。啊、有一個區域、啊、就是在最外圍就是赤道咁樣。咁原來呢佢有一有咁嘅自轉嘅時候就對嗰啲光線嘅引力嘅透鏡效應呢就有所不同。咁所以喺嗰個近赤道嗰度呢你又變咗啡開嚟啦。係咪即係你睇到有丁咁多似好似土星環咁但又唔係土星環咁樣。原來就係因為佢自轉就喺赤道兩旁呢就出現咗咁樣嘅效應。但你仲有一樣嘢呢就係話原來啡開嚟嘅時期呢其實佢兩邊就唔係完全對稱㗎喎，咁又有道理嘅，因為佢又考慮埋咧嗰個叫多普勒效應，多普勒效應咧 ，Doppler effect 咧就係話咗個即係所有個波動啊嘅運動嘅時期咧，當佢係其中個運動嗰個方向啊，有一部分係朝住你，有一部分咧就係背向你嘅時期咧，其實得出嚟嘅結果係會唔同嘅。當然佢朝住呢個部分咧，其實咧嗰個波咧就會被壓縮咁樣咧，啊咁就會係嗰啲波咧就會係個波長會好似短咗。咁短咗咧，就會係傾向於咧藍光或者紫色嗰邊。但係如果佢遠嚟緊你嘅話咧，佢嗰啲波長咧就好似拉長咗，咁佢咧嗰個光線咧或者個頻率咧，其實就會係即係偏向於咧係紅色嗰邊色啊。所以大家知道咧，宇宙嘅膨脹最先發現都係因為啊紅位移啊嘛 ，red shift 係嘛，即係銀河啊，其實係即係河外星系嘅紅位移嚇、啊，即係。嗰啲我哋銀河系以外嘅 galaxies， 佢哋嘅光譜嘅紅位移咧，就係宇宙膨脹嘅第一個嘅即係線索俾我哋揾到啦。咁所以呢個叫多普勒效應嚇。多普勒其實已經係19世紀嘅科學家啦，好早噶啦嚇。咁但係咧，原來佢因為自轉嘅時期咧，咁可能有一部分咧，佢真係向住我邊啲咁樣轉，有一部分係遠離我哋咁樣啦嚇。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呢、這個咁啊 Gargantua 呢個黑洞咧，佢固然。既又唔係一個即係完全完整嘅圓形同心圓，因為佢有自轉啦，所以佢有赤道啦。另一方面咧，赤道兩旁亦都唔係完全對稱嘅，因為佢係加咗一啲咁嘅多普勒效應咁。咁原來咧，佢嗰本書入面仲有講，佢話唔淨止多普勒效應嘅，原來仲有一個唔知叫乜乜效應，咩卡爾西效應定咩嘢咁樣。咁但係後嚟咧，當佢加落去嘅時期，咁啊 Christopher Nolan 就話。都是不要加了已經複雜得滯沒人會看得明白的你加不加都沒有關係你想想即是我剛才說那麼多你看戲的人真是一千個進去都999個不要說真是我都滴曬汗我都看不明白我都醒不起即是引力透鏡其實我是認識這件事的但看戲的時候都醒不起、哦、所以黑洞呢它就是因為有這樣引力透鏡就出現了這樣形態所以它是盡量符合科學這個一定是 keep on 先教得它曉 Christopher Nolan 本人鬼識這些這麼多東西是吧、好了但是有一樣東西那本書它都是它就說呢嗱，你買嗰本書睇啦，咁我冇買到，所以我都係唔曉佢又賣咗個關子嘅，就係關於嗰個潮汐力令到你拉到粉碎嗰樣嘢，我咪講過啦嚇，即係我哋嘅術語叫潮汐力嘅，即係 tidal force， 因為地球上面嗰啲潮漲潮退咧，某一程度上都係同呢種咁樣嘅所謂引力啊，就喺唔同嘅距離個強度唔同嘅有關嘅嚇，我都知啦嗱，譬如因為地球外面就有月球啊，咁月球雖然係細我哋好多，但係其實佢個引力咧。對地球的海洋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咁但係因為月球對我哋呢個海洋為呢個海洋假設係一個均勻嘅一個膜咁即係一浸水啊冇啊冇啊一浸水包住呢個地球啊。咁但係呢原來你會睇到呢月球喺近嗰邊呢佢對呢啲水吸引力係當然最大啦。然後一路開去呢個力就係 越嚟越弱啦。 越嚟越弱越嚟越弱啦。咁所以呢原來你呢個地球呢個水呢浸水包住地球呢喺月球嘅呢個咁樣嘅即係唔同距離唔同強度嘅作用底下呢其實你可以直覺都諗到㗎其實嗰陣時我大學三年班呢 嗰個 professor 啦，嗰個鬼佬咧，佢就用個 equation 嚟去 derive 啦，所謂去推導出咧佢呢個形狀。哇！用咗幾堂嘅時間就即係睇到我哋隻眼都瓊曬，但係其實都唔明佢講乜。講真，好多時咧就係本末倒置啦。數學只不過工具啫，其實唔需要數學嘅，用直覺都得嘅。直覺咧就係話，如果你想象下，尤其是佢係一個叫做平方反比定律啊嘛，即係佢個距離越遠咧，佢嗰個越弱啊嘛，係嘛？係啦，咁嘅時期咧，你自己用個直覺去想象一下咧，原來呢一個水一浸水咧，最後就出咗個攬物型嘅。或者一個籃球型一個籃球型啊。咁呢個籃球咧，但係因為地球咧喺下面24小時轉一個圈啊嘛，嚇、啊、月球就28日先至環繞地球一次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暫時一日咧，我哋若莫我當地月球冇點喐。咁但係當月球冇點喐嘅時期，即係嗰個水籃、個水籃大致上冇喐，但係地球就 不斷自轉。 自轉嗰、那個固體嘅地球就自轉。咁所以你咪一日有兩次潮漲。有兩次潮退啦，嗱呢個好有趣嘅。我記得我中學嘅時期，我讀作假，我就問個作假阿 Sir， 問佢個口啞啞，真係噶。你而家試下，我諗你真係好多中學咧，你走去問啲作假阿 Sir 咧，我相信十個有九個都答唔到。點解一日有 兩次 潮咗？因為我自己會諗啊，因為我哋即用我嗰啲咁樣嘅好原始嘅直觀咧，就係話，喂，你原來潮汐因為月球嘅引力，咁即係向月球嗰邊咪高啲咯，背向月球嗰啲咪。矮啲咯，咁你地球轉一日應該係有 24小時 啊，咁啊幾多次潮漲潮一次潮退啊？ 嗯， 應該一次潮漲一次潮退噶嘛？24小時入面應該一次潮漲一次潮退，但係現實世界唔係啊嘛。現實世界係24小時之內咧係有 兩次 潮漲兩次潮退啊嘛。哇！啲地理阿 Sir 或者阿 Miss 啦，唔一定阿 Sir 嘅，係答唔到你，我話俾你聽。因為佢冇讀天體力學，係嘛？咁讀作假係唔使讀天體力學，講陰功，咁啊真係強人所難嘅。咁啊就係話，即係正正就係我哋啲學問就個劃分咪荒謬咯，係嘛？學問邊度有分咩地理同天文嘅啫，係嘛？咩生物嘅啫？學問就學問， 冇錯， 係嘛？唔應該分呢啲分係人為嘅劃分嚟噶嘛？我成日都講啦，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嗱當然呢個潮汐咧就亦都引申到嗰個水汪汪嗰個星球啊。點解有咁大浪啊嘛？上次你都講咗，其實就一個好大嘅潮汐咁樣樣啦，咁所以有咁巨型嘅浪啦嚇。咁但係咧，但係阿 Keith Thorne 咧，佢係講過噶，佢話其實係有得解嘅，勉強有得解。不過我唔話俾你聽，你買本書嚟睇啦咁。 哦， 佢話即係我就係話，因為你任何太空船或者一個人啊，你跌入個黑洞嘅時期咧，佢最後跌咗入個黑洞啊嘛，係咪啊？嗱，佢先就穿住個蟲洞，就去到個遙遠。 去到 星際嘅地方啊，離地球好遠嘅，但係嗰度原來有個黑洞啊嘛，咁但係最後跌咗個黑洞，先至去咗第五度空間啊嘛。但係佢跌入黑洞嘅時期，即係個個都曉得問啦，即係稍微識少少天體物理學嘅，喂，佢未跌到入去已經 死咗 啦，我都話拉成啊一條咁樣嘅超級幼嘅香腸，最後散曬啦，係嘛？因為呢個就係個潮汐力啊嘛，個潮汐力你隻腳所感受到嗰個引力，同你個頭感受到個引力，將會已經係大到咧。將你直情好似以前啲酷刑咁樣，已經拉到死咗啦嘛，係嘛？咁但係其實套戲咧係真係冇解到嘅，嚇、呢個係成套戲最尷粗嚟嘅地方，最尷粗。好啦，咁但係翻到去咧就講到嗰個第五度空間嘅問題啦。咁第五度空間咧，即係其實咧，我睇嗰陣時隱隱都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但係後嚟我又冇再即係跟落去咁諗咧。咁我睇翻 Keith Thorne 嗰度寫咧，原來佢係真係嘅，嗰個原來叫超立方。咁但係超立方，我咁諗啊，超立方其實係一種四度空間嘅嘢啫，嚇、叫 hypercube 啊嘛，叫 tesseract 嘅。嗱 tesseract 咧就係咩咧？我好似喺超次元空間講過啊，或者 refresh 下大家啲記憶啦嚇，即係。